道有没有人收养他。你还记得吗？加拿大的雨季，你说要带着指甲去淋雨。Do you remember？ 不要忘记他。Do you remember？ 我们说的话。

路上天天都在晒，有你的人天天在等待，有你日子很明白，原来这样就是恋爱，我想要你在我身边，就是生命中的一切，我想要天天说，天天天说，紧紧地你说我有多爱你。 陶喆登月这首歌《天天》，接下来继续听到九点末尾歌曲许茹芸的《美梦成真》，待会儿再见。 我能感觉，我想乘一路奔驰思念的深夜，停在你心安啜饮失眠的湖水，苦苦想你习惯不睡，为躲开寂寞的手脸。像小说忽然写到结局那一年，我不愿承认缘分已长此枯竭，逼迫自己时光倒回，有美梦永远远离心碎。我抱着你，我吻着你，我笑着流泪，我不懂回忆能如此真切，你留在我的眼眶决堤淹水，爱不是离别可以磨灭，我除了你，我除了疯，我没有后悔，我一哭全世界为我落泪，再冷的没有你的不知，我闭上双眼用泪去感觉你的包围， 就会天晴吧，若知道痛了就会珍惜了，

广告之后侯湘婷，我是一只鱼。 可不可以不想你，我需要振作一下，七八九月的天气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，需要你，我是一只鱼，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的坏脾气，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，快要活不下去，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。能不能让你清醒，爱是快乐的事情，我只有真心而已，世界末日我都不会离去，需要你，我是一只鱼，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的坏脾气，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，快要活不下去，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。 这首歌有太多翻唱的版本，而刚刚听到的是侯湘婷她温婉动听的嗓音，我是一只鱼。接下来是潘玮柏的带上我的爱。 带上我的爱，心海沙浪之间洒的寂寞，今晚环绕在幸福的 习惯，我望着你，心里话我不能再等待，有一些感慨，天下这期待，一路走来拥有我，日子很浪漫。我还记得第一场电影，我们一起看，想要偷偷牵你手，却又不够勇敢。想起当时一直狂飙汗，那现在慢慢已经成为一种甜蜜习惯。二月十四第一个烛光晚餐，菜也不多，但是相聚价值很可观。眼睛就算睁了，气球时间慢慢的转，红灯渐渐亮，你微醺躺在我的臂弯，爱着 baby girl， 每滴回忆我都印在脑海，那还有更。多经典回忆值得一起等待，上辈子的爱，前世的恋爱，今世还是请你带上我的爱。 到底为谁情人或是朋友，情人时候我们才跨两个人，还请谁感动，你站在我的背后轻轻对我说，因为你带上我的爱， 带上我的爱， 最幸福的人是我。 当你沉默的时候，会不想承认；当你难过 我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，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，怎么想问我幸福是什么，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，两人苦干几个钟头也不嫌旧，问候总是带着几分见面的冲动，累不累，想不想睡，需不需要我陪，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，为什么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，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，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，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，我会紧紧在你心上贴上小心翼翼，你的前世有罪今世不可畏，其实还是选择彼此一起去面对， 想爱的人全都能够在那么远还想你你和我前世感动，你我起落的右手，早上的拥遇，用为你展现我的爱。最幸福的人是我。 相爱，我盼望有一天，我彼此互换借还，真正换了角色场地，我也绝不更改。我虽然见证许下的承诺，我对你的爱，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，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，但我的守候着你，直到头发全都变白。爱意不会随着眉毛颜色慢慢转淡，记忆可能随着年纪逐渐凋零衰老。你肩膀上永远刻着祝福，白头到老，永远。完美的一天，天时地利人和，感情气氛毫无缺陷。未来日子里，双手将交给我牵，我愿意为了你赌上所有一切。前世欠的爱，今世加倍还。今晚有人带上这次结 婚。你欠我的爱，心海，剩下金色的时光。